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北京郑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郑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月踏进北海边，寻到春烟柳如烟，我迎你唱惊喜，祝你下车先飘。红杏枝头春意闹，梨花细雨连阴天，垭口雾里眨沙眼，轿子上的绿衣签儿，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云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你广播伴耳边。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晚我们说电影。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今晚我们说电影。 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将于2018年4月15日至22日在北京举行。电影节的重头戏开闭幕式将第三次在北京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举行。电影节组委会采用定向邀约和片方自主报名的方式，精选出近500部作品，组成18个展映单元，其中包括特展《改革开放40周年》、特展《女性力量》、百年诞辰伯格曼、焦点影人、致敬大师、修复经典系列饕餮等等。展映已于4月6日起在北京的32家商业影院、艺术影院和高校影院进行为期17天的集中展映。在系列饕餮单元当中，侏罗纪公园25周年特别展映吸引了很多人的眼球，而我们的节目也将和大家共同重温这一系列的4部影片。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殷超。今天我们在黄金强档单元一起来分享的是美国影片《侏罗纪世界》的电影故事。《侏罗纪世界》是一部美国科幻冒险影片，也是《侏罗纪公园》系列的第四部，由科林·特莱沃若执导，克里斯·帕拉特、布莱斯·达拉斯、霍华德、尼克·罗宾森等主演。影片在2015年的6月10日于中国内地上映，最终在中国内地获得了 14.20 亿人民币票房的成绩，成绩亮眼。前作《侏罗纪公园3》当中霸王龙被吉贝龙杀死这一点引发了不少恐龙迷的不满，那么在本作当中呢，霸王龙冲出来的时候就直接把一座吉贝龙的骨架撞了个粉碎。好的，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侏罗纪世界》的电影故事。 经典展映， 安红，我想你。 天坛奖对决， 老哥呀，到哪里都吃饭。 国际电影嘉年华， 2018年4月15日到22日，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震撼来袭。北京文艺广播今晚我们说电影倾情打造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精彩展播特别节目。 侏罗纪世界的故事背景设置在侏罗纪公园故事发生的22年后，纳布拉尔岛已经发展成为了一个庞大的主题公园和度假胜地，侏罗纪世界如同公园曾经的创始人约翰·哈蒙德所期望的那样，游客可以坐着船、驾着车或者坐在透明的旋转球里欣赏身边的恐龙，优美的景色和宁静的气氛令人们流连忘返。但是这一派热闹之中似乎暗藏危机。这时，当初的开发者约翰·哈蒙德所创办的国际基因科技公司已经被马斯拉尼国际企业收购，而曾经作为国际基因科技公司一份子的霍斯金斯和亨利博士依旧公示于侏罗纪世界，但他们蠢蠢欲动的心却在酝酿着一个大的阴谋。为此， 霍斯金斯特意挖来曾经的海军陆战队员欧文·格雷迪，要他和同事巴里一起训练四头迅猛龙。可是由于迟迟没有收到欧文他们的工作汇报，霍斯金斯便亲自来到圈养迅猛龙的围场，恰好看到欧文和四头迅猛龙成功进行沟通的一幕。 欧文，我差点以为自己看错人了，没想到你把他们训得服服帖帖。 啊，过奖，你来得巧罢了。 所以你就一直不跟我汇报？ 我们没时间， 但却有时间去兑现工资支票。 你找我有事吗？ 实地测试。既然他们已经能够听从指令，下面要把研究成果运用到实践中。 他们是野兽，相信我，放他们出去你会后悔的。 你们之间有羁绊，真正的羁绊，把人和野兽联系起来。 你挡我路了。 拜托，我们一样都是吃战争饭的，大家都知道军队想要减少人员损耗，有人主张用机器人代替，但是大自然早在7500万年前就赋予了我们最高的杀戮机器，现在他们已经能够听从指令了。 我们好不容易有了进展，他就想说这个用来当武器。 见鬼，别这样，先生们成熟一点吧。无人机无法搜查隧道还有洞穴，容易被黑客入侵，真正打起仗来这些高科技玩意儿全都再见了。我们手握一座金矿，而马斯拉尼却打算用来造一个动物园。 他只想让人们了解恐龙，他不会制造武器。 你以为这个世界上第八富有的男人是对石油、电信和游乐园感兴趣吗？他涉足的东西太多，连自己都搞不清。 遗传科技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计划？ 从我们把你从海军挖来的那天开始。你了解生死决斗，这些动物在战场上能代替数以千计的士兵，想想这能救多少人。战争是动物的天性。看看你周围，欧文，这座丛林里的动物都在相互厮杀，这是大自然母亲对动物的考验，是优胜劣汰的筛选。战争就是奋斗，奋斗孕育伟大。没有战争，我们只能待在这个地方，汽水要卖7块钱一瓶。 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 大局已定，有没有你们都一样，胜利属于前进的人。 也许前进的人该输一回了。 听到饲养员的呼叫后，欧文立刻来到围场大门前，但这时的饲养员已经不慎掉进了围场。见势不妙，欧文立刻打开大门冲了进去。 等等，先别开枪，先别开枪，不要开枪。 被电击枪打过，他们就再也不会信任我了。布鲁，往后退，往后退。 嘿嘿， 我刚说什么了？Delta，我看见你了，退后。好了， 很好，很好。 哪里？待着别动。很好。把门关上。 你疯了吗？ 嘿，相信我，没事的。 把门关上。 就在大门即将关闭的一刹那，欧文迅速从门下的缝隙中逃离。而在经历这件事情之后，霍斯金斯也更加认定自己的观点。就在这时，又有一个新麻烦找上了欧文。这一天，欧文正在收拾摩托车的时候，侏罗纪世界的运营主管克莱尔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 这回又想干嘛？ Grady 先生，我想请你来帮忙看样东西。 你为什么叫我 Grady 先生？ 欧文，如果你不忙的话。 我现在很忙， 请你给我点时间。 上次见面时你可不是这么说的。 我在说恐龙的事情， Grady 先生。 欧文， 我们创造了一个新的品种。 你们凭空造了一种新恐龙出来？ 对，我们的工作就是这个。展览3周后对公众开放，马斯拉尼先生要我来找你进行咨询。 你想在这儿咨询还是进屋去咨询？ 一点都不好笑。 我笑点低。 我们想请你评估围场的薄弱环节。 为什么找我？ 可能是因为马斯拉尼先生觉得 你既然有办法控制迅猛龙， 你张口闭口都是控制，我没有控制迅猛龙，那叫情感联系，建立在互相尊重基础上。难怪我们只约过一次。 不好意思，我从来没有想过要约第二次。 什么人约会时还要做行程表？ 我可是一个很有条理的人。 什么减肥食谱不让喝龙舌兰？ 所有的减肥食谱都不让。什么样的男人去约会的时候会穿大裤衩？ 拜托，中美洲很热。 好了好了，我们能不能集中精神谈谈展品的事？ 你说展品？我明白，你管理这个地方要做很多艰难的决定，把这些动物看作数据可能会让你轻松一点，但他们不是，他们是活的。 我很清楚他们是活的。 他们是人工培育的，但他们不知道，他们只会想，我要吃饭，我要捕猎，我要这其中至少有一样你能体会吧。 我去车里等你，最好换一身衣服，他们对浓郁的人肉味非常敏感。 就这样，欧文跟随克莱尔来到了杂交恐龙所在的围场。 这几个月我们一直在进行门票预售，公园每隔几年就需要造个新景点来重新勾起公众的兴趣，这跟太空计划有点相像。公司觉得引入转基因技术可以增加我们的卖点。 恐龙本身就是卖点。 我们的调研对象不这么认为，暴虐霸王龙让我们重获关注。 暴虐霸王龙， 我们需要一个博人眼球又简单上口的名字。你看四岁小孩念不念得好远古似鸟龙这个词？ 我看你也够呛。它是怎么造出来的？ 主要的基因组来自霸王龙，其余的嘛，属于机密。 你造了一种新恐龙，却不知道它是什么？ 实验室负责完成展品，我们负责向游客展示。麻烦放块肉下来。 这家伙在这待了多久？ 一直在这儿。 他从没见过墙外的世界吗？ 不见得牵他出去散步吗？ 你们就用那个喂他。 有什么问题吗？ 在隔离环境中长大的动物通常都有缺陷。 你的迅猛龙也是在笼子里出生的。 他们有同伴，学会了互相交流，出生后一直受我影响，学会了信任。而这家伙唯一的互动对象就只有那辆吊车。不过他知道什么可以吃， 所以他需要一个朋友。我们应该给他找个小伙伴吗？ 可能不是好主意。 他上哪儿去了？ 也许躲在地下室了，这下面有几层，也可能在娱乐室里。 刚才来的时候他还在。 看到杂交恐龙一直没有出现，克莱尔赶紧调出监控系统，但依然没有发现他们的行踪。 哦，见鬼，怎么可能这样？这些门好几个星期没开过了。 这抓痕早就有了吗？ 你觉得他？哦天哪！他的背部有植入装置，我去控制室追踪。 在克莱尔赶往控制室的路上，饲养员带着欧文一起进入围场，观察围场墙壁上那些深深的抓痕。但就在这时，监控中心突然传来消息，说那头暴虐霸王龙就在围场之内。更不幸的是，欧文看到那头暴虐霸王龙已经来到他们的身后。情急之下，一名饲养员打开围场大门逃了出去，却因此放跑了暴虐霸王龙。那头暴虐霸王龙刚一离开围场，就展开了疯狂的杀戮。而监控中心的西蒙·马斯拉尼在得知这个消息后，却并不打算通知侏罗纪世界里的20,000名游客，而是派出了展品控制部的人去猎杀暴虐霸王龙。结果那一小队人员全部惨死，而智力超凡的暴虐霸王龙却趁机挖出了自己体内的追踪装置。面对这种情况，已经赶到监控中心的欧文便向马斯拉尼发出了警告， 立刻疏散全岛。 那就别想再开门了。 你们造出了一个基因杂种，把它关在围场里养大， 外面的一切他都是第一次看见，他连自己是什么都不知道，他一定会杀光所有会动的东西。 你觉得这个动物在思考自己是什么东西？ 他在确认自己在食物链里的位置，你不会希望他恍然大悟的。听着，展品控制部在紧急情况下可以使用实弹，你们的装备里有 M134 机枪，还在等什么？装上直升机去干掉这玩意儿。 外面都是父母带着孩子，我不能把这个地方变成战场。 已经是了。 Grady 先生，你要是不想帮忙就没有必要待在这儿了。 我要跟你们的实验人员谈一谈，外面的东西绝对不是恐龙。 对于欧文的要求，马斯拉尼果断拒绝，但他深知欧文说的那些都是对的，于是他亲自找到了研发暴虐霸王龙的亨利博士。 你知道我无权擅自向你透露展品的基因结构，转基因动物本来就是不可预测的。 他杀了人，汉瑞。 哦，真太不幸了。 他躲过了热感应装置。 真的？ 这怎么可能？ 树蛙能够调节自身的红外输出，我们用了树蛙的 DNA 片段让它能够适应热带气候，但是我完全没想到。 是谁同意你这么做的？ 是你。更大，更吓人。哦，更酷。这是你在我的备忘录上面写的要求。你不能要求我造出一个有食肉动物的外形特征却没有食肉动物的相应行为的东西。 你在这儿的研究，你的成果，董事会会关闭这个乐园，没收你创造的一切。这次没有哈蒙德来保护你了。 你说的好像我们在从事什么疯狂的科学研究，我们的研究内容自始至终从来就没有变过。侏罗纪世界里的东西从来都是非自然的，我们在基因组里加入其他动物的 DNA 也不是一天两天了，而且加入纯净的遗传密码会赋予它们不同的外貌。你当初要求的不是逼真，你要更多尖牙。 我没让你造个怪兽出来。 怪兽是个相对的词，对金丝雀来说猫就是怪兽，我们只是习惯了当猫。 由于亨利不配合，马斯拉尼没有办法找到对付暴虐霸王龙的方法，于是他只好命人关闭了园内的所有娱乐设施，并把游客带到了一个临时的休息场所。可是在休息场所内，克莱尔并没有见到他的那两个前来参观的外甥扎克和格雷。经过询问助理，克莱尔才知道扎克和格雷两个人还留在山谷里。于是克莱尔立刻求助于欧文，并且和他一起开车来到那片山谷。路上他们看到了很多惨死于暴虐霸王龙手下的恐龙，还有一辆破损不堪的陀螺游览车。根据陀螺游览车旁边的脚印，两个人一直追寻到了瀑布的面前。就在欧文尽力帮着克莱尔寻找外甥的时候，他的上司霍普金斯却趁机带人闯进了监控中心。 霍斯金斯， 好的，我派人过去。 我知道你是谁。 那你知道我为什么会来了？过去两年里我们一直在研究迅猛龙的实用性，他们有能力猎杀那个怪物。 你的项目是为了测试他们的智力？ 对，我们确实测试了。在测试过程中我们有个新发现，他们能听从指令。可以替你解决危机的人就站在你的面前。 听着，我在这里把话说清楚，我绝对不会放任迅猛龙在这个岛上到处乱跑。 老天，你绝对是疯了。您打算拿这两万个人怎么办？打算怎么办？他们无处可逃，那东西是台杀戮机器，他绝不会善罢甘休。 好吧，但我本人要亲自审查你的计划，以判断它的可行性是否符合国际遗传科技的理念。 好的，老板，下一步做什么？ 由于霍普金斯步步紧逼，马斯拉尼只好铤而走险，结果遭到双形齿兽的攻击，坠机身亡。而后那些双形齿兽便径直向园内的游客休息区飞去。与此同时，欧文和克莱尔终于找到扎克和格雷，并且打算把他们带到暂时安全的监控中心。 直到这时，克莱尔才知道霍斯金斯已经强占了监控中心，而且正打算利用迅猛龙对付暴虐霸王龙。面对这种情况，欧文只好妥协，带着那四头迅猛龙去搜寻暴虐霸王龙。但是让他意外的是，那头暴虐霸王龙竟然能和迅猛龙交流。这时欧文也才明白，暴虐霸王龙体内还有迅猛龙的基因。但是这些都已经为时过晚，因为那四头迅猛龙已经对人类倒戈相向。由于担心怕克莱尔他们发生危险，欧文立刻赶回了围场，并带着他们一起到实验室里暂时躲避。可是当他们到达实验室后，却发现那里已经被霍斯金斯的人给搬空了。 你们在干什么？ 恐怕以你的级别无权过问，宝贝儿。 Harry 在哪儿？ 吴博士是我们的人。 那不是真正的恐龙。 对，的确不是。总得有人为这个公司的未来做点什么。想象一下， 还没等霍斯金斯说完，一头迅猛龙突然跑进了实验室。 冷静，冷静，冷静！我们是一伙的，对吗？对吗？冷静，冷静，我们是一伙的。 迅猛龙一口咬住了霍斯金斯的胳膊，就在他痛苦的尖叫声中，欧文带着克莱尔他们逃出了实验室。不想，实验室外另外三头迅猛龙正在等候。就这样，欧文等人陷入迅猛龙的包围。不过由于欧文跟那几头迅猛龙之间一直有着感情的联系，所以迅猛龙并不打算取走他们的性命。但是不幸的是，暴虐霸王龙也在这时来到了实验室外。这时四只迅猛龙为了保护欧文，跟暴虐霸王龙展开了激战。但是由于实力悬殊，迅猛龙损伤惨重。危急时刻，克莱尔放出了围场里的霸王龙。就这样，霸王龙和迅猛龙联手和暴虐霸王龙展开对决，最后把暴虐霸王龙逼到了水边。这时水中的苍龙纵身一跃，把暴虐霸王龙拖进了水中。20000名游客获救了，欧文和克莱尔也是患难见真情，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美国影片《侏罗纪世界》。影片的故事发生在首部曲结尾的22年之后，和现实中上映的日期也恰恰是首部上映的22年之后。时隔这么久，当时看《侏罗纪公园》的观众已经长大了。《侏罗纪世界》的男女主角克里斯·帕拉特和布莱斯·达拉斯·霍华德就是当时的影迷。克里斯·帕拉特因为在《银河护卫队》当中饰演星爵而备受关注，他也一跃成为好莱坞最红的小生之一。那么在《侏罗纪世界》里，他再次担当起了男一号的重任，而他完成自己的戏份大概用了80天，每一天都是大汗淋漓，蚊叮虫咬，有时候还要深陷泥潭之中，浑身是泥。不过他和布莱斯都坦言，自己在初次阅读剧本后长出一口气，因为作为20多年的侏罗纪影迷，他们两个都非常害怕第四部是个烂片，不但自己的事业触礁，也顺便毁了童年。好的，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侏罗纪世界的片尾音乐。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代表制作人小强，录音师乐乐，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后面的精彩节目《广播剧场》。